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1002集，热闹。林淼一句轻描淡写的话，展昭和白玉堂却突然十分触动，两人同时感觉到了自己的幸运。他们是被用心养育长大的，这是一种深深的羁绊，这种羁绊会伴随人一生，发生于过去，决定着未来。他们如今的强大，与其说是来自血统，不如说是来自于这份厚爱。林淼慢悠悠地转过脸，目光扫过展昭、白玉堂和龙桥广，最后望向远方的良田，用没有温度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 夺取这份羁绊的人不可原谅。 展昭和白玉堂微微皱眉，所以林淼才那么恨吴一惑，以及他会为金家两个孩子复仇，看来也是这个原因。 你们谁治好他的，看看能不能想法子把我也治好，不然死前我会跟他做个了断。 林淼说着站起来进山门，只留下一句话，话音落下，砰一声，山门也关上了。这一记重重的关门声将沉浸在思索中的展昭和白玉堂给震醒了，两人都听到了林淼最后的那句话，于是一起转回头看抱着胳膊在后头傻眼的龙桥广。右将军啧啧直摇头感慨： 哎呀，这位高难度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没想到见林淼一面之后的结果会是这样，于是都去看黑水婆婆，不过此时黑水婆婆正轻轻摸着下巴自言自语： 看来袭击车队的不只是小三水哦，有人想浑水摸鱼吧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有同感， 所以病包只让徒弟来看看，自己却没来，哼，有点意思。 而此时靶场里去给吴一惑换了暖手炉跑回来的陈修，却看到躺椅上空空的，四外看没人。这时月牙也跑来了，手里拿着个茶叶罐子。两人整个军营找吴一惑，但病书生却是不见踪影，军营里的士兵们也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白堂和展昭还有龙桥广带着黑水婆婆一起赶下山，刚走到城门附近就感觉一阵寒风刺骨，原本已经停下来的雪花突然又飘了起来，白玉堂伸手接住一片雪花： 我娘来了。 同时展昭也扬起脸，就见远处城门上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就跟着点头： 我娘也来了。 开封城大门外突然就大雪纷飞，四周围明明都已经晴了，就这一块大片大片飘雪花也算是奇景。白玉堂摆了摆手，拂开扑面而来的雪花，就看到眼前出现了两只精致的白色沙袖。五爷无奈一望天，果然被人从身背后扑住。 儿子。 展昭就看到陆雪儿突然从天而降，好像是随着雪花一起掉下来的，搂住白玉堂的脖子就开始蹭啊蹭，边蹭边夸儿子一天比一天帅，果然像他什么的。白玉堂被陆雪儿蹭得直晃，展昭正瞧呢，身后一只手伸上来也是一搂脖子，展昭一回头，殷兰慈捧着他脸揉啊揉： 你怎么光长帅不长肉啊，愁死为娘了，最近伙食不好吗？ 不知道多好。 龙桥广抱着胳膊在一旁瞧着两位大美人蹭着自家儿子，扑完自家的又去扑对家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平日再英雄，这会儿也跟两只鹌鹑似的，被两位娘搓扁揉圆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右将军嘴甜，笑眯眯上来说拜年话，拍马屁说两位伯母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漂亮，哄得两位美人眉开眼笑。黑水婆婆溜达了过来，两位娘亲给她见礼，这时蓝狐狸和红九娘也到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乖乖退到一旁，瞧着眼前这五位当今武林武力值最高的女人。这会儿几位美人正谈论眼尾的事情，那意思貌似是在商量抓住了之后是红烧还是清炖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觉得眼尾这次真心凶多吉少。众人闹哄哄回开封府，一进门发现开封府里更加热闹，歌源和林夫子还有一大帮子老朋友心倒是挺宽，刚刚差点出乱子，似乎谁都没往心里去，这会儿正在喵喵楼前的院子里聚会呢。影卫们正在烤肉，小四和小梁子跑前跑后，歌清和凌霄帮忙送吃的，公孙也没闲着，每个老头他都给把把脉，以免刚才一场惊吓有谁身体不适。不过以现在的情况观察，这一帮老头老太都是见过点世面的，不会轻易被吓到。陆雪儿和殷兰慈一到就更加热闹了，首先小四子喊着姨姨冲出来，接着包夫人也出来迎接，相互引荐坐下聊天。等包大人从龙图阁回来进了府门，还特意退出去看了看牌匾，确定没进错，的确是开封府，才敢往里走。跟他一块来的太师则是兴致高昂，开封府这会儿一院子美女啊，比他家还热闹。陆雪儿和殷兰慈是冲着眼尾来的，一群人自然聚在一起讲案情，不过在这一片热闹当中，展昭和白玉堂却发现似乎少了点人。白玉堂发现少了的是月牙和陈修，这俩丫头平时最黏他娘了，没事的时候还想呢，昨晚上知道陆雪儿要来，俩丫头激动了一宿，可这会儿怎么倒不见人了。而展昭发现不见的则是吴一惑，他心里还是惦记林淼的事情，就想跟吴一惑商量商量，可是回来之后人怎么不见了。当然了，同样发现吴一惑不见了的还有龙桥广，只是此时龙桥广也不见了。展昭顺手抓住从身边跑过的小梁子， 小梁子，你见到小霍叔了吗？ 没有，刚才广叔叔也在找呢。 可能还在靶场吧，话痨跑去靶场找了。 这么冷的天还在靶场等着。 正说话间就见九娘溜达了过来，她自然也是发现吴一惑没在了，而且九娘自从回来之后就觉得殷侯他们瞧着自己的眼神都怪怪的，好似都在忍笑。九娘拿着个杯子跑过来问展昭， 那病包呢？ 好像是在靶场。 展昭说着却看到龙桥广跑回来了，身后带着陈修和月牙，俩丫头也是一脸着急。 怎么了？ 少爷，刚才小霍叔还在靶场藤椅上，让我俩一个去换暖炉，一个去换茶叶，但是一转眼回来他人就不见了。 红九娘听后微微皱眉，见俩丫头挺自责，就安慰他们， 不怪你们，是那病包有意要支开你们的，他要走啊谁也拦不住。 展昭听着红九娘的语气似乎有些奇怪，就看她，这时就见黑水婆婆到了跟前，伸手拽了拽红九娘的裙摆。 小红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什么？ 哇哈，傻丫头。 九娘不解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也来了，顺手一人搂过一个。 儿子，眼尾在哪儿呢？ 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为难，眼尾还没露头呢，到现在连根毛都没摸到，刚才陷害林淼的倒是很有可能就是他，此人不是一般的狡猾。 你们要抓他动作快一点哦。 黑水婆婆悠悠地说了一句，展昭和白玉堂都不解地看他。 婆婆知道他在哪里？ 嗯，不是哦，他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后果很严重的。 他惹了谁啊？ 我呗，还有我。 说完两位娘对视点头，黑水婆婆伸出双手给红九娘，那意思要抱抱。九娘把她抱起来，就见婆婆伸出两根手指戳陆雪儿和殷兰慈的脑门，一人一下。 谁怕得罪你们两个小孩子？ 殷兰慈和陆雪儿都揉脑门， 展昭和白玉堂算了一下，娘亲都是小孩子，那他们是什么？ 眼尾自作聪明，捅了马蜂窝，这回是真的死期到了。 黑水婆婆冷冷一笑，展昭等人都一惊。 说了半天，他得罪谁了？得罪公主了？ 九娘歪着头，还是一脸茫然。黑水婆婆对九娘轻轻一挑眉， 更加严重一点。 他得罪那病包了，病包不是懒得管这种事情吗？ 天那么冷，干爹到处跑啊？ 他不咳嗽了？ 猫儿，小霍叔是你娘干爹吗？ 蘑菇那群老前辈，男的都是他干爹，女的都是他干娘。比起少爷我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魔宫小公主。 病包病好了。 远处正跟几个老头打马吊的殷侯突然插了一嘴，殷兰慈和陆雪儿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异口同声： 真的？ 好，好了。 九娘傻站在原地，展昭和白玉堂正试图搞清楚状况，殷兰慈和陆雪儿已经使劲摇他俩。 哎呀，赶紧，眼尾在哪儿呢？再不找找，黄花菜都凉了。 谁知道他在哪儿啊？ 这时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赵普上前插了一嘴： 要找眼尾，就要找乾坤书院的岳长风下手。 话没说完，殷兰慈和陆雪儿拽上儿子奔乾坤书院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